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毫无疑问，这词与曲是一首歌曲的灵魂，而词曲创作人对于歌曲能否流行就是至关重要了。当今歌坛活跃着很多的创作人，有一类词曲创作人他很特别，因为他们的关系比较特殊，说起来要算是夫妻档。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林秋离与熊美玲这对创作夫妻档。各位好，欢迎准时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既然是夫妻档，那么就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对夫妻档相识相爱的经历。他们的爱情故事和他们的音乐作品一样，那么深情细腻而坚定，充满爱和被爱的感动。有人评价说，熊美玲宛如琼瑶笔下的女主角，细腻敏感，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而林秋离则像小说当中的痴情男子，在仙女最危难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可是，在看似美好的情缘背后，两颗热爱音乐的心聚在了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挫折的。其中的故事呢，稍后为大家细细的道来。先来听一听他们当初的爱情感言吧。这首刘德华的著名的《谢谢你的爱》。 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是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刚刚的这首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吧。那么一直以来呢，大家都认为这首歌曲是他们写给对方的歌，他们将自己对对方的那份真实的情感全部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而这对夫妻档当中比较早接触音乐的是熊美玲，早年还在读书的时候，熊美玲在两位哥哥的影响下走上了音乐之路，并且发表了自己生平的第一首作品《玻璃鱼》，收录在歌林唱片1978年出版的《陈黎中》的专辑当中。后来熊美玲给当时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陈淑桦写了一首回味悠长的《拥抱我》，陈淑桦就驱车前往阳明山拜访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熊美玲，以表达对这首歌曲的真心喜爱，在歌坛也是一时被传为了一段佳话。熊美玲写的曲子婉转悠长，还常常带有浓厚的东方情调，比较有特点的要数下边的这首歌了，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俩为邰正宵写的这首《找一个字代替》。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心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我想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我想沏一壶酒给你，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都是你。翻篇日记将千言关于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想你就乱乱乱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心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翻篇日记将千言关于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 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说一说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林秋离和熊美玲。在遇到林秋离之前，熊美玲是经历了与相恋6年的男友分手的巨大打击，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男友却突然走出了她的生命，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的情绪十分低落，曾经闹过自杀，甚至避而不见家人，精神不堪折磨导致体重降到了仅有37公斤。当时的半年多时间里，熊美玲一直陷于一种痛苦的情绪中，没有希望，没有信心，看不到未来。在这痛苦的过程中，熊美玲在父母的安排下办理了移民，准备离开台湾这个伤心的地方，去美国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对于那段日子熊美玲所承受的痛苦，我们可以从林秋离、熊美玲夫妇写给孟庭苇的一首歌曲《手语》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下面呢，我们就来体会一下熊美玲当年面对的爱恨离别吧。来听一听这首《手语》，来自孟庭苇。 用思念来填写时间，不清日夜，我无法分析对不对，任自己和寂寞面对面。你温柔指尖，你轻笑唇边，你微宽的肩 是孟庭苇演唱的《手语》。在等待去美国的那段日子里，熊美玲自己居住在台北的一间小阁楼当中，日子过得很清苦，也很孤单。那段日子当中，她经常可以交谈的人就只有自己。在这种孤单的状态当中，内心坚强的她渐渐学会了用心去感受和体会，这些感悟也为日后她的创作积累了诸多的素材。当时因为创作的关系，熊美玲的身边至少还有一群喜欢音乐的好朋友，她跟大家在一起谈音乐，谈生活。林秋离就是这样的一群朋友当中的一个，他的出现可以说是熊美玲整个生命当中的转折点。从此熊美玲渐渐走出了阴霾，开始学起了快乐的生活。 林秋离和熊美玲的这份快乐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上，就是他们写的那些活泼而欢快的歌曲了。下面呢，来听一首他们为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写的《我从南方来》。 如果你同样也从南方来，别沾都市的尘埃，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理想被我们从南方带来，却只能往梦里塞。如果你开始喜欢某个人，最好让他知道你的爱，有一种感觉名叫无奈，会让你发现隐藏的悲哀。快乐虽然短暂地存在，却值得你用一生去等待。在那一年我们从南方来，背着一大床天涯，心里总也有少许的期待，还有一场可能的恋爱。在城市里难免受伤害，我们都提醒自己看得开，经过多年青山依然在，却只有等待陪着我等待。故事写我们这一代，结局希望你爱我。如果你同样也从南方来，别沾都市的尘埃，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林秋离与熊美玲相遇相知的第一天，林秋离就为他们的相遇写下了一首歌曲，而熊美玲对于林秋离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男生。那么两个人的初次相遇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先来听一听林秋离的内心独白吧，一首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杨林演唱的《我那么那么想你》。 突然疯狂想约某个人走在雨里过一天，陌生咖啡 是一首杨林演唱的歌曲《我那么那么想你》。在林秋离与熊美玲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一群朋友在啤酒屋里喝到很晚，林秋离一个人送熊美玲回家，一路上两个人聊了诸多的话语，一直到了熊美玲的住处，两个人还是聊得意犹未尽，双方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么这对才子佳人的爱情究竟还有着怎样有趣又感人的故事呢？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同样是这对夫妻档创作的，由芝麻龙眼这对女子组合演唱的《动不动就说爱我》。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诸位稍后见。 你别后也没有什么会让我更难过的理由，只不过很想让泪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下半段的娱乐大篷车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林秋离与熊美玲这对词曲创作夫妻档的故事。刚刚说到林秋离送熊美玲回家，一路上两人聊得很投缘，来到熊美玲家之后仍然是意犹未尽，于是两人又来到熊美玲居住的小阁楼上继续聊天，聊了许多对音乐对人生的看法。熊美玲渐渐地感受到这个男生的许多看法跟自己是如此的接近，就这样两个人一直聊到天亮。熊美玲独自睡去了，而林秋离就在客厅里面休息。第二天熊美玲醒来的时候，林秋离已经离去了，只留下了一首诗一般的歌词与一封信。说到这儿呢，咱们就不妨来感受一下林秋离歌词当中蕴含的那份诗意。一首他们二人为黄莺莺创作的荣获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作曲奖的歌曲《哭砂》之后继续跟您聊。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为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给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黄莺莺带来的《哭砂》。林秋离在留给熊美玲的信当中说，我昨晚只浅睡了一会儿，当我醒来的时候，看着你的房间，看着透过你的书桌前的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把整个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的，忽然之间我有一种想被收留的幸福感。原来林秋离和熊美玲一样，也是来大城市打拼的外乡年轻人。那个时候林秋离正好在跟家人怄气，就离家来到了台北。那时他经常跟朋友喝酒到大半夜，喝醉了有时候就睡在路边，有一次还睡在车底下，结果差点被车压死。林秋离一个人坐在熊美玲家的客厅中，想着自己这一年多来的生活，想着自己的未来，想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于是写下了一首歌词。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曲就此顺风顺水的开始，因为熊美玲是一位感情非常细腻，甚至细腻如水一般的女子，如果太过急躁的追求只会适得其反。就像那首歌中唱到的心太急，来听一听蔡琴演唱的这首心太急，同样出自熊美玲和林秋离的创作。 接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却迷蒙了窗玻璃，朦胧真以为窗外的是你，今夜舞台真我被思念缠住时才会幻梦成真。横竖一场雨飘进两三滴，无悲无喜，冷对闲言闲语，仍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真的假的，爱原来就委屈，只可惜在一起，彼此却不留空隙。啊，心太急，急着证明难分离，才在无法重来后，让爱。 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由韩涛为您驾驶的娱乐大篷车，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吧。熊美玲和林秋离相识三个月之后离开了台湾去了美国，他在美国的这段日子当中，林秋离每天都写信希望他能够回到台湾。面对林秋离的深情和对音乐的那份执着，熊美玲犹豫了，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音乐的喜爱，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熊美玲已经对林秋离有了好感。在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熊美玲的时候，最疼爱她的姐姐却站在了她的这边。熊美玲姐姐支持她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有兴趣的事情才会快乐，第二，爱情应该真诚诚实而勇敢，要给自己也要给对方机会。在姐姐的鼓励和支持下，熊美玲毅然自己买了机票返回了台湾。这时候熊美玲的心态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那就是孙楠的那首《留什么给你》了。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像潮汐，梦如果决定，那就让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敢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我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像朝夕梦如果决定，爱就让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敢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我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呢，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我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 刚刚的这首歌曲是孙楠演唱的《留什么给你》。林秋离和熊美玲两个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顺利，最好的时候曾经在台湾流行音乐榜上前三首的作品其实都是他们俩的。但是就算在这种幸福的状态中，林秋离尽管爱得诚挚爱得真切，而熊美玲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相信爱情了，她仍然常常会因为想起以往的男友而痛哭，把自己反锁在屋内谁都不见，尤其是林秋离，因为看见他更会让熊美玲想起以前的自己的那个他，更在内心自责对林秋离的不公。每当这个时候，林秋离都会在外面拼命地敲着门，一遍一遍地叫着熊美玲的名字，不管多久都不愿离去。 袁枚越叫他走，他越是不走。他说他放心不下熊美玲，担心他会再做出傻事。这些经历被心思细密的林秋离记住，并且写成了一首歌曲，来听蔡琴的《新感情旧回忆》。 总是有一些忘记的东西堆在那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自己，电话才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新感情旧回忆，把我紧紧塞在夹缝里，我感觉不到心跳和自己的呼吸。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连梦里也都没有了面对的勇气。些忘记的东西堆在哪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我自己，电话再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新感情旧回忆，把我紧紧塞在夹缝里，我感觉不到心跳和自己的呼吸。的东西堆在哪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自己，话才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电话才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蔡琴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历经感情的风风雨雨与音乐创作上的起起伏伏，林秋离与熊美玲这样不可分割的两个名字，成为了我国台湾歌坛最有名的一对夫妻档词曲创作人。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因为彼此的一颗深爱对方的心，以及在事业上相同的志向而越发的坚固。他们之间的故事可以用一首熊美玲演唱的歌曲来概括，那就是心甘情愿。林秋离的歌词虽然很简单，却有着大爱无疆的感觉。熊美玲的谱曲温柔，浸润人心。珠联璧合之后，就成为了两人爱情的结晶，一首感人至深的心甘情愿。好了，今天旅途的最后，为各位送上这首熊美玲演唱的心甘情愿。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大都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搭乘，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眼光停在你的发间，画下一条线，穿过眉之间，驻留在你唇边，这就是我最钟爱的脸，睡在梦里面，紧闭的双眼不觉红尘。